第186集，外传甜心21。你疯了是不是？回家之后，他饭也没吃，洗完澡就倒头大睡。也不知睡了多久，他被门铃声吵醒了。他迷迷糊糊地从床上爬起来，边下楼边喊：“ 谁啊？”“ 是我。” 罗瑞脚下一滑，差点从楼梯上摔下去。 秦子娇，他怎么会突然来我家？ 罗瑞惊慌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 罗瑞， 啊，来了。 罗瑞下了楼，硬着头皮打开了门。秦子娇将他从上打量到下，皱起眉：“ 你怎么连鞋都不穿啊？大理石地板很凉的。” 罗瑞看了自己一眼，他只穿了一件大 T 恤，光着两条腿，确实连鞋都忘穿了。 我睡糊涂了。 秦子娇弯下腰，将他整个人抱了起来。罗瑞心脏猛颤，直勾勾地盯着秦子娇。秦子娇把他放到了沙发上，看着他光溜溜的腿：“ 你给别人开门也这样？”“ 啊？怎么样？”“ 裤子都不穿。” 秦子娇一想到罗瑞成天这么给人开门，一股火气顿时就窜上来了。 天太热，我真的睡糊涂了。 罗瑞搓了搓脸，强迫自己清醒几分。 你怎么来了？ 来看看你。 看什么？ 看你为什么躲着我。 秦子娇深深地看着罗瑞，用那一双仿佛能把人穿透的眼睛。罗瑞咽了咽口水，还想装下去。 没躲着你，我是真的很忙。 秦子娇捏着罗瑞的下巴，强迫他看着自己：“ 你这么反常骗得了谁啊？告诉我怎么了。” 罗瑞看着秦子娇的眼睛，只觉得鼻头发酸，眼圈顿时红了。“ 没怎么。”“ 罗瑞，你到底怎么了？” 秦子娇有些急了。“ 我们还去三亚吗？我计划了一个月呢，机票、酒店、行程都订好了。”“我们还去吗？还是你现在就要跟我分手啊？” 秦子娇的表情有些僵硬。“ 你果然听到了。” 罗瑞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。“ 为什么？我哪里做错了？”“ 你没有做错，是我错了。” 秦子娇忍不住用手指抹掉他的眼泪：“ 对不起。” 这是秦子娇第一次跟他说对不起，可他一点都不想听，他只想知道为什么。“ 你告诉我为什么？为什么说我们的关系是个错误？” 秦子娇深深蹙起眉，眼神里透出几分挣扎和痛苦。她闭了闭眼睛，似乎不知道如何启齿。“ 当初你为什么想跟我试试？不会真的是为了瑶瑶吧？” 这么荒唐的可能，她当初只是稍微想了想就否决了。可如今看来，好像没有比这个更合理的理由了。秦子娇的沉默不过是默认了。“ 你神经病啊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你怎么能这样？”“ 瑶瑶喜欢你，你喜欢我，我想试试也没什么，你们都高兴。”“ 那你为什么不试久一点，干脆跟我试一辈子算了？才4个月就反悔了，算什么呀？” 罗瑞满脸是泪，心脏阵阵抽痛，简直像是一只手在粗暴地捏着，伴随着每一次呼吸都是无边的痛。秦子娇低垂着头：“ 我试不下去了。”“你是认真的？”“ 我 每一次看到罗瑞充满真诚爱意的笑容，他都觉得愧疚。罗瑞对他一点一滴的好，对他来说都是一击又一击冰冷的耳光。他不想再浪费罗瑞的心意，但他更怕的是他对罗瑞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难以抑制的占有欲。这是不正常的，他不喜欢男人，他没有喜欢别人的能力。罗瑞越是好，他越是想躲得远远的。罗瑞咬着嘴唇，狠狠一拳捶在秦子娇心口，然后低着头大哭起来。秦子娇扭过了头去，眼圈有些发红。罗瑞的哭声像把刀子，直接捅进了他心里。秦子娇忍不住抱住罗瑞。 对不起。 罗瑞狠捶了他好几拳还不能解恨，便一口咬在他的肩膀上。秦子娇疼得一抖，却没有躲开。罗瑞想发狠地咬，但却已经哭得没有力气。他歪在秦子娇怀里，却意识到这个怀抱再也不像以前那么温暖，那么有安全感了。也不知道哭了多久，罗瑞终于哭累了。他强撑起身体跳下沙发，秦子娇跟着站了起来。 罗瑞。 罗瑞走到电视柜前，从里面拿出一个盒子，正是秦子娇送给他的手表。他奋力将手表扔给了秦子娇。 我不稀罕这种补偿，伤了别人的心，用钱就能补起来吗？谁教你的？ 秦子娇低着头，紧紧握着那个盒子，力道之大，手指都泛起青白。罗瑞吸了吸鼻子，脑子里升起一个疯狂的念头。 你要是真的想补偿我，你答应我一个要求。 你说。 你陪我睡一次。 秦子娇怔怔地看着他，下意识后退了一步。 你现在不清醒。 谁说我不清醒了？ 罗瑞握着拳头直视着他。 你不是要补偿我吗？ 罗瑞，你不必这样。 罗瑞红着眼睛。 睡一次你怕吃亏啊？ 我不是。 那是什么？ 罗瑞抓起沙发上的抱枕扔了过去。秦子娇单手接住抱枕，然后把抱枕和表一起放回了沙发上。 既然是买给你的，就收着吧。如果不想要就扔了，我走了。 秦子娇暗自咬了咬牙，转身往门口走去。罗瑞猛地冲了上去，一把拽住了他。 你不准走！你这个王八蛋，你是不敢还是怕自己硬不起来啊？你要是真的那么恶心男的，你怎么禁得下去的？你那天晚上为什么要留下？ 秦子娇抓着他的手腕沉声道。 罗瑞，你不该这样。 我该怎么样用不着你管，你就是欠我一次。你要是不敢上我，让我上你好了。 秦子娇深吸一口气，表情阴沉到让人害怕。她直勾勾地盯着罗瑞。 你真的想做吗？ 嗯。 罗瑞含着眼泪勉强地点了点头。他心里憋着一股气，跟自己赌的气。他不想就这样结束。他的初恋，他第一次喜欢的人，就这么不明不白地结束。他还在徒劳地想要抓住什么，尽管他心里很清楚，他什么都抓不住。秦子娇低下头，沉默了两秒，猛地把罗瑞按倒在了地毯上，用力往下一扯，就把罗瑞的棉麻衬衣撕开了。罗瑞吓傻了，顿时忘了哭。秦子娇用膝盖顶开他的腿，俯身一口咬在他的脖子上，动作是从未有过的急躁和粗暴。 等一下。 罗瑞被吓到了，他揪着秦子娇的领子。 子娇。 秦子娇捏着他的下巴，用力堵住了他的嘴唇，辗转蹂躏着。 卢瑞被亲得喘不上气来，他奋力想挣脱开来。此时的秦子娇太让他陌生了，秦子娇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，显得暴力而狂躁，就好像要把卢瑞吞进肚子里。卢瑞在被亲得几乎要窒息的时候，终于呼吸上了一口新鲜的空气。 不要，子娇，你等一下。 秦子娇充耳不闻，已经拽下了罗瑞身上所有的屏障，身体也蓄势待发。 秦子娇，你放开我！ 罗瑞胡乱挣扎着，狠狠一耳光甩在秦子娇脸上。罗瑞看着瘦，力气可一点都不小，这一巴掌把秦子娇的嘴角都打出了血。秦子娇偏着头，停下了所有的动作。卢瑞从他身下爬了起来，惶恐地看着他。秦子娇抹掉了嘴角的血，平静地看着他。 对不起，吓到你了吧？ 你疯了是不是？ 秦子娇站了起来，去厨房拿了卢瑞的围裙回来，将他包了起来。 不值得你喜欢。 罗瑞抱着胳膊，身体不停地发抖。秦子娇在他额上温柔地亲了一下，起身走了。